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45集。 几人吃完早饭，还不到6:30，因为出租屋距离公司步行不过15分钟，扬州准备先过去一下，收拾一下还没来得及搬走的东西，再把二一并接走。 我跟你一起去吧。 扬州连忙摆摆手。 不用不用，我有钥匙，自己去就行。 江峰冷瞥了他一眼。 你这个月房租交了吗？还有你那个钥匙，那房子我租走了，刚换锁。 哦哦。 哎，小孩儿。 二人正准备过马路，江峰滴溜着扬州卫衣帽子，就把他拉了自己左边。 你走那边。 扬州不明所以，因为右耳听力不好，这个站位实在不太方便，习惯性的偏过头来。 啊，可是我。 我不跟你说话，看车。 哦。 几步之外，无意中从女主人怀抱的双肩包里探出头。 能收收你的姨母笑吗？嘴都咧到脸外头了，难看死。 吴样笑意没收，倒是顺手摩挲了几下猫脑袋，竟难得换来吴一周的呼噜呼噜声。受宠若惊的女主人当即一愣，为了让她忽略她真身是个男人，吴一周也算十分卖力地让自己像只猫了，要是再和她别扭下去，也未免显得她太小气了。这么一想，吴样又持续加码，揉了揉猫下巴，简直沉浸在美妙的呼噜里无法自拔。管他是真猫假猫呢，摸都摸了，反正他又不吃亏。为表彰吴一周分析解密找扬州的赫赫战功，女主人特意下厨煮了碗鲜嫩热乎的鸡胸肉。 这回没煮老吧？我可是照着网上视频学得可认真了，他要再不满意，那就只能怪他属性事儿逼。 属性早就和上顿猫粮一起消化殆尽，此时正全心顾吃，脸都扎进了碗里，哪还有心思理他呀。说来奇怪，吴样昨天见到沈婷本人后，心中陡然升起的尴尬感并没有持续太久，此时此刻他还是很难将眼前这只猫和病床上的男人联系起来，因为吴一周实在是太像一只猫了。这倒也有个好处，就是能让他暂时忘了他原本的身份，人猫相处起来不至于太别扭。比如现在女主人一不小心就对爱宠流露出一副老母亲似的慈爱目光，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是在看个男人。他一边看着他吃，一边无所事事地在一旁念叨，也没管他在听没在听。 我算了一下，江峰这案子我们能拿小几万的委托费，年前给茶楼备货就够了。哎，你说要不我也开个直播吧，给店里的茶叶带带货。秦一说逢年过节礼盒卖的最好，利润也高。哦，还有上次跟你说的那个。 吴一周耳朵一翻一转，终于咽下最后一口鸡胸肉，目光沉静地看向话多到反常的女主人。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？ 她果然是没什么拐弯抹角的天赋。 嘿嘿，就是想问问你还记得以前的事儿不？ 这个以前自然指他还是他的时候。吴一周用舔过的爪子擦了擦脸，淡定应道。 大部分吧。 包括魂穿那一部分吗？ 什么穿？ 魂穿呢，就是自己的灵魂穿越到别人的壳子里。 吴样蹲下身子解释的一本正经，头头是道。 只不过 你这是人穿猫而已。哎，你有没有接到什么系统指令，告诉你得完成什么任务才能穿回去啊？ 哼，你脑残剧看多了吧？ 切，你科学，你科学你自己解释啊。 吴一舟动作一致，竟无言以对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的确可以隐约感知到这只猫原本的一些模糊记忆，以及身为猫科的一些本能。他也不想闻见鸡肉就流口水，一天到晚的舔自己啊。只听吴样又问， 哎，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？ 话音刚落，他又赶紧补充， 当然我没说你这样不好啊，这样也挺可爱的，毛头毛脸的。 他又有点不想理吴样了。吴样蹲累了，干脆盘腿坐下，在吴一舟脑袋上捋了两把。 哎呀，你别那么小气嘛，分享一下嘛。 不记得了。 啊？ 真的？ 行吧。 吴样暂且信他，又追问， 我之前听你弟弟说你是因为车祸才住院的，那车祸记得怎么回事吗？ 车祸？ 吴一舟先是疑惑了一下，脑中随即闪出无数个支离破碎的画面，不甚清晰。黑夜，路灯，电话铃，刹车，撞击，嘈杂的人声，嘈杂人声，画面扭曲交织，时近时远，愈是努力愈难看清。最后所有的景象碎片都彻底被黑暗吞没，只剩下那些不断重复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撑得耳膜发胀。 哎哎，吴一舟。 女主人的声音让她渐渐从恍惚中清醒过来。 有点印象，但很模糊。 她缓了好一会儿，才从她那话里揣摩出点别的意思。 你和沈向川很熟吗？ 哎呀，一般吧，不算太熟。 吴样估摸他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什么，也不问了，拿起空碗起身准备去洗。见他若有所思，便好意劝慰了两句。 行了，快别想了，你呀、啊、就吃好喝好，做个好猫，卖萌打滚，多撒撒娇，我呢继续包吃包住，也就不嫌弃你出身了啊。 说完又在猫脑袋上拍了两下走了。 他说什么？他很嫌弃我？ 一种被人调戏的屈辱从吴一舟猫长大的小心脏里油然而生，气得他几乎要把厨子给吹翻，简直就想上演一出野猫精大闹茶楼。然而猫科动物的热血冲动最终还是被成年男人的理智包裹。吴一舟咂摸着嘴里残存的鸡肉味，再想想眼下吃喝不愁的被包养生活，只好默默将别跟那女人一般见识念了三遍，然后掂着猫布夺回卧室，准备趴进窝里一觉泯恩仇。 等等，我的猫窝为什么不见了？到底是什么时候被人搬到了小破窄的走廊里了？臭丫头片子，你给我回来，我要跟你谈谈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